今天本市受符合区影响，扩散条件较差，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不宜户外久留，外出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卖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 轻轻的我走，正如我轻轻的 我的灵魂同你一样，我们是平等。 当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合二为一。 对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仆后继。 阅读照亮前行之路，经典品味岁月人生，重温经典，传承文化。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静乔。昨天啊是元宵节，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春节呢也正式结束于元宵节的这一天。那春节结束了，春天开始了。朱自清先生啊曾在他的散文《春》当中写道，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那今天呢在诵读小站的直播间里也是充满着希望。来我们来欢迎一下啊，做客今天诵读小站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啊。欢迎一下来自石景山实验小学分校的同学和老师们，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几位小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石景山实验小学分校2年级2班的廖坤奇，平时喜欢读书、唱歌、跳舞、画画，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嗯，确实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今天在直播间直播开始之前呢，小姑娘就特别的兴奋，想要自己的声音马上就要从电波里传出去了，也特别的开心。那好，欢迎这个廖坤奇小朋友，还有一位小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石景山区实验小学分校4年级1班的马新颖。我在寒假里特别喜欢的读书，都读过《三只小猪盖房子》等一些童话书和《古诗300首》等。 嗯，读了很多的书。还有一位小同学，是今天来的三位同学当中唯一的一个小男生，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石景山区实验小学分校6年级1班的学生。我叫姚冉，平时特别喜欢画画、写字。 哦，那喜欢读书吗？ 嗯，也很喜欢。 啊，那个姚冉同学呢，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点哈。三位同学呢，也都是非常的喜欢读书，所以今天来到诵读小站，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寒假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他们读书的一些情况，以及他们新学期会读哪些书，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石景山实验小学分校的老师，来欢迎一下，来介绍一下自己。嗯， 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实验小学分校的语文教师金丽。 嗯，今天我们是请到了语文老师，还有2年级、4年级和6年级的三位小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啊，每个年级的学生他们偏重的读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大家可以听到，哎，小学的不同年级的同学们他们有对读书有怎样的偏好。另外呢今天请到这个石景山实验小学分校的同学和老师呢，也是因为大家在寒假期间是参与了北京图书大厦的阅旅行 这样的一个读书活动，阅旅行，其中有一个板块呢，就是和诵读小站一起合作，大家可以走到在图书大厦二层的诵读小站的录音间，可以走到录音间里来录制自己喜欢的图书，今后呢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听到大家的声音。所以今天呢，几位小朋友也是作为他们学校的代表来到了我们诵读小站的直播间，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三位小朋友刚刚都进行了一个自我介绍哈，每个小朋友也都准备了一段自己在寒假读书的内容。我们先来问一下吧，三位小朋友，你们在寒假期间都读了哪些书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廖坤奇小朋友是不是准备说话呢？不用紧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由于青鸟的，我准备想读青鸟的，但是青鸟太长了，所以我特意选了一首《小草大力士》。 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草大力士》。那你除了这本书还读了哪些书呢？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啊？ 读了一些《小海蒂》《神奇校车》还有《百科全书》。 读的书还是挺多的。刚刚在节目之前呢，我说你们都读了哪些书啊，这小朋友廖坤奇就说啊，老师我读了五本书呢，这五本书能不能都介绍给大家呀？我们今天一会儿会选你读的这五本书当中的一部的一段来分享给大家。那另外两位小朋友能不能也介绍一下，四年级和六年级的哥哥姐姐也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寒假都读了哪些书？ 我在寒假读过了一本《小布头奇遇记》等一些童话书和古诗三百首等。 读了童话书和古诗。另外姚冉呢？ 我在寒假里读过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还等一些古代的。 《上下五千年》这本书都读完了吗？ 就刚读到那个成吉思汗元朝的时候。 那你自己是很喜欢这样的古代的讲历史的书吗？ 对。 那再问一下金老师哈，就是同学们，你看大家都说了有这个古诗文的，有童话的，还有关于历史的，您觉得在他们这样的年纪，是不是正是应该读这样的书呢？ 是的，因为孩子的各个年龄段发展的不同啊，像低年级吧，基本上应该是读童话故事，还有一些绘本，都是比较好的。像中年级的孩子，他的识字量稍微大了一点，阅读能力也提高了，可以读略微稍微长一点的，像寓言故事啊，像一些中篇的小说等等都可以。高年级的孩子能力呢就更强了，可以读一些小说之类的。 那他们读这样的书，除了是识字量的一种提升，还有哪些帮助吗？在平常的这个学习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您认为呢？ 其实读书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发行的统编教材，它的阅读量非常大，比以前增多了。你像原来我们的课堂，因为孩子们的阅读量比较少，他的知识呢比较少，都是等于老师在给孩子东西，孩子属于一种被动的接收， 对， 所以呢教学效果不是特别好。 但是 现在反过来了，孩子们他的阅读量大了，他的知识丰富了，反而他就特别的想去在课堂上来表现自己。那么现在在我们的课堂的教学中，课堂气氛特别活跃。 因为大家读了更多的书之后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来向大家展示自己。如果只是老师这样告诉你今天需要背这个课文，你背完了之后呢，这个孩子可能没有太大的兴趣，反而阅读呢能够增加他们对于这个 对 一个兴趣，一个是对世界的探知哈。 对 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哈都是这个课本之内的这样的一些文章，老师会要求你不断的背。如果那个没有，然后自己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书，现在就觉得还是很遗憾的。 对， 也非常羡慕你们哈，羡慕现在的孩子们。那刚老师也说了，平时呢你们也都非常喜欢在课堂上啊或者是课余之外呢向大家展示自己。那今天呢来到诵读小站的直播间啊，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了。刚刚三位小朋友也都说了，自己呢是准备了一段诵读，而且这段诵读呢真的是经过 了一个多礼拜的精心准备和培训，是从在寒假读的那么多书当中选取的这么一段。那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向全市的听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咱们石景山实验小学分校的同学们在诵读方面的这些特点，这些优秀哈。那咱们一个一个来，从第一位二年级的这位小朋友开始好不好？先介绍一下你要读的是哪本书。 我要读的是《小草大力士》，鲁克著。老松树刚刚抖掉身上的雪花，林中的小溪开始唱起欢乐的歌。小蚂蚁嘿嘿爬上了乱石堆找吃的，突然嘿嘿脚下的那块石头猛烈地摇晃起来，小石头滚落了，大石头倾斜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爬到一块大石头边，往下一瞧，愣住了，原来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从两块拳头般大的石头缝隙里倔强地伸出一点绿芽。嘿嘿趴在石头上问，你是谁？干嘛从石块底下往上钻呀？那颗发芽的种子轻声回答，我是小草呀，为了找阳光。嘿嘿又问，你干嘛要找阳光？小草笑着说，阳光对我太重要了，见不到阳光我就会失去生命的。当我们还在妈妈怀抱里的时候，她就对我们说，将来你们离开了我，不管飘落在什么地方，都要好好生活下去，即使落在瓦砾中间也不要失望叹气，记住，顽强坚韧就是我们小草家族的品格。这时远处飞来一只花喜鹊，一边飞一边欢叫着，春姑娘主持智力竞赛啦，世界上谁的力气最大，欢迎大家参加。嘿嘿听了急忙向林中跑去，动物们纷纷提议，有的说老虎，有的说大象，还有的说蚂蚁个子虽小却能驮起比自己重几十倍的东西，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力士。蚂蚁嘿嘿说，原来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看见小草为了给大地添绿意从乱石堆底下钻出来，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应该是他。春姑娘笑着对大伙说，小蚂蚁说的对，更确切地说，世界上力气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所以小草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力士了。 讲了小草大力士的故事，哇，朗读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好像突然之间到了春天的感觉，这个声音很稚嫩，但是稚嫩当中也透露着力量。廖坤奇小朋友读的是这个小草大力士，那你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学到了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们要像小草一样顽强坚韧，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积极努力。就像我们爬山一样，再坚持一下就会到达山顶，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让我想到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哇，从小草的故事当中又想到了爬山，想到了古诗，看来你的知识储备量真的很高啊。要给你点个赞啊，廖坤奇小朋友真的朗读得非常好，也欢迎你今后呢也到我们诵读小站的录音间，把自己这么童真的这么有力量的声音呢分享给更多的人。老师来介绍一下，跟大家再讲一下这本书《小草大力士》。 小草大力士呢，这本书是鲁克著的一部非常有名的童话故事。它主要是介绍了小草那种坚强坚韧积极向上的这种品质。其实这部书对于培养孩子的意志品质是非常有帮助的。这部书 对，就像廖坤奇刚刚说的，要坚韧，要不懈的努力的 向上， 非常有正能量的一本书。看来他也是从这本书当中学到了很多道理哈，自己都总结出了这样的非常有哲理的一段话。那好，二年级的小同学展示结束之后呢，我们下面有请四年级的小同学马新颖来为我们分享，你今天要读的书是什么书呢？ 我今天要读的书是《小布头奇遇记》。 嗯，小布头奇遇记。哎，大家我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出来，真的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小女生的声音是已经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四年级的小同学的声音呢更成熟一点点。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小布头奇遇记这本书，那好，那你就为我们诵读其中的一小段吧。 小布头的梦。一天夜里，小布头在漆黑的老鼠洞里做了一个梦。小布头梦见自己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正准备睡觉。忽然，小布头听见平平回来了，他赶紧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让平平看见。平平说：爸爸，小布头不见了，我到处找，怎么也找不着。平平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小布头掀开被子跳了起来，这一跳用力太猛，把台灯给撞翻了。可是奇怪，电灯泡掉下来打了几个滚儿，却还在放光。这是什么电灯泡呀？明明是个大鸡蛋嘛。大鸡蛋忽然裂成了两半，从里边跳出一只小母鸡来，对着小布头咕咕地笑。哟，原来是小芦花。小布头想好好的拥抱一下小芦花，可是小芦花还捧着一个大鸡蛋呢。咦，小布头问，为什么这个鸡蛋没孵出来小鸡呀？这个才不是鸡蛋呢，小芦花笑着说，这是一颗麦子。小布头说，哎呀，太好了，咱们把它种起来吧，那就会长出好多好多的粮食来了。小芦花说，对，咱们把它种起来。他们就把那颗鸡蛋一样的麦子埋在地里。小芦花从翅膀底下拿出来一把大扇子，他把大扇子交给小布头，对他说，对着种下的麦子的地方扇几下。小布头接过大扇子就扇，刚扇了两下，就听得轰的一声响，地里长出一棵大树来。哎呦，好高好高的树呀，上边结了好多好多的麦子，颗颗都像鸡蛋这么大。正忙得起劲儿的时候，小布头听见有个女孩子喊，小布头。小布头回头一看，呀，是平平。平平跑过来抱起小布头，亲亲他的脸蛋儿，说，多好呀小布头，现在你成了一个懂事儿的孩子了，你不光改掉了缺点，还学会了种粮食，连我都不会种麦子呢。 为我们讲了一个小布头奇遇记的故事。其实这本书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从他第一本出版的时候是1961年，到现在真的已经有将近快50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呢像我或者是我的很多再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们，他们小的时候也听过小布头奇遇记的故事。那今天在节目里面，马新颖呢在他们这个年代，他们应该都属于00后，零零后，他们依然在读这样的一本书。那你从这个书当中和小布头的故事里面，马新颖，你学到了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小布头非常的勇敢，如果是我的话，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我一定会放弃，所以我要向小布头学习，学习他那不放弃的精神，只要不放弃，一定会有收获的。 他的经验和他总结出来的是不放弃。那老师再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个小布头奇遇记呢，是孙幼军的一篇童话故事。这个童话呢是通过小布头的各种奇遇，然后创编了各种不同的故事。这个作者的语言呢，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来表达出来，让我们在这种幽默的语言中去感受到小布头的那种勇敢。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鸣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节目，我是静乔。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是石景山实验小学分校的三位同学和一位老师，他们是廖坤奇、马新颖还有姚冉，以及老师金丽。欢迎四位来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廖坤奇。 大家好，我是马新颖。 大家好，我是姚冉。 还有金丽老师。 大家好，我是金丽老师。 四位呢，在上节目的上半段呢，有两位小朋友，廖坤奇还有马新颖呢，已经为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寒假读的书当中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朗读的也非常的好。看来啊，你们不仅是读了很多的书，也是在诵读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下面呢，我们在上半段呢留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那个姚冉同学呢还没有给我们诵读，刚刚只是分享了他为什么要读《城南旧事》这本书。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姚冉同学为我们分享《城南旧事》的片段。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爸爸也不拿我当孩子了，他说：“英子，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爸爸，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你最大。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江民港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要交一张存款单，填上金期10元也，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我虽然很害怕， 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闯练，闯练，英子。我临去前，爸爸还这样叮嘱我。我心情紧张，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高台街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郊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也要种满蒲公英。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似的。为什么呀？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个枝子，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他们吗？修剪、捆扎和施肥，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他们摇摇头说，是他们自己掉下来的。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才从医院打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他为什么不说下去？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你说什么老高？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劝劝你妈，这里就属你大了，就属你大了。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属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哇，我突然之间沉浸在了他的读书声当中，有一种他就是这个作者本人的感觉。他在说，他刚刚在说哈，林海音这本书，还有在这个英子的一个形象呢，给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能担起家里的事儿。我突然理解了他刚刚说的那个能担事儿的那种那个意思。六年级的孩子，我们听起来真的是更成熟，而且更像一个小大人在给我们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他这个年龄正好就是林海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年龄段。 这个年龄段 因为写的是7到12岁， 正好是小学六年级， 小学阶段，那12、13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会把他们当成一个大孩子来对待。 对， 选择了这样的一本书来为我们读。虽然是今天唯一到直播间的一个小男生，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故事呢，非常的有感染力啊！谢谢姚冉给我们分享。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你为选择这本书？你是不是也有一种小大人的感觉？现在在学校里面， 对， 因为你像这个2年级还有4年级的小妹妹们，看到你们的话，都会觉得哇，是6年级的大哥哥呀。 嗯， 突然之间沉默了，可能是不是到6年级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时候会变得稍微沉默一点，就不像是2、3年级那样那么善言辞了。 对，他有自己的思想了，不像。低年级那时候那么就是外向了，他有自己的思想，他会考虑很多了， 所以他们可以开始读一些小说啊， 小说 读一些什么内容。 对， 那现在这个课本里面都会给他们涉及，就是从2年级到6年级或者从1年级到6年级会涉及怎样的这样的一些课外的阅读呢？ 像我们吧都要分年级段，有的时候这个分几种，有的时候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啊，根据教材去给孩子们推荐一些书，比如说我们学到了像3年级有些《太阳》《月球之谜》，像《恐龙的灭绝》等等这些课文，这些科普类的文章呢，孩子们的兴趣非常高。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是未知的。 对，他充满着好奇，所以呢，我们就给他推荐这种《10万个为什么》。 啊、 他特别 这个也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读的， 对对对，特别喜欢看。 因为小学生或者小一点的时候的孩子们呢，他们最大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特别爱问为什么。 然后这十万个为什么就解决了他们那么多问为什么的这些问题。 对， 还有哪些书呢？ 像中年级吧，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作家去向孩子们推荐，比如说像我们学过猫 啊、哦，老舍先生的猫， 非常有名代表作的猫。然后呢，我们就像给孩子们推荐读读老舍的其他作品，去体味老舍那种，就是北京味儿很 京味文化 那种语言文化。 对对对，因为特别是咱们生活在北京的孩子们， 对对对， 更应该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这个城市特别出名的作家，像京味文学，如果读的话，肯定是读老舍先生的作品， 对，特别那什么，有亲切，特别亲切。 他们读着读着，可能对这个城市对自己说的这种京味的语言也会有更多的认同感。 对对，就这意思。 那高年级的学生会推荐他们读一些什么？ 高年级的我们就会推荐一些小说了，像稍微篇幅长一点的。 我记得我们之前邀请过一个学校的几位小朋友们也是来参加诵读小站的录制，然后呢他们就有其中一个孩子读三体。天哪，我当时就特别是吃惊，我想一个四年级的小朋友现在都开始读三体，对于我成年人来说读三体都是非常困难的。你了解的你们学校的这样的同学们当中也有读这种比较深奥的或者是说就想象力特别大的这种书吗？ 因为我是教四年级的，像我们班的孩子，我知道假期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孩子，我们老师给孩子推荐了一些书目，然后呢他们家长呢按照这个书目把他所有的书都买齐了。 哇，那是会给他有很大的知识量的储备。 对，他有很丰富的知识，然后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这孩子好像什么都知道，在班里特别有自信。 哦，这就是说阅读带给他的自信。 对对对， 可能就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和榜样，对于孩子们来说，孩子们也会愿意跟这样知识储备量非常丰富的孩子们去交流。他觉得在交流之中呢，自己也获得了知识， 自己也获得了一些知识。 那咱们再来问一下，这个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三位小同学，你们在这个新的学期会有什么读书计划呢？ 我想重新看一遍小海蝶，因为小海蝶也挺好看的，还有一些窗边的小豆豆、马蒂娜、小王子、草房子、神奇校车也可以重新看一遍，因为神奇校车是我一年级看的，和百科类啊，还有一些漫画书。 哦，这是廖坤奇为我们分享的他新的学期的自己给自己列的书单。哎，我想问一下，这是家长给你推荐的，是老师给你推荐的，还是你自己想要读的这些书啊？ 就是有的是我推荐的，有的是我妈妈推荐的。 你觉得你推荐的书更好还是妈妈推荐的书更好啊？ 我还是觉得我妈妈推荐的挺好的，因为对我以后 的 识字量会很多， 我 就觉得对我以后挺有帮助的。 看来这个亲子阅读和家长和孩子的共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廖坤奇就跟我们说明了，他觉得妈妈推荐的书还是很好的。你刚刚也提到有很多都是说是要重新读一遍，这些其中很多书都是你之前读过的吗？ 对，但是这些书我还是挺喜欢的。 可以再读一遍，再读一遍会有新的收获。 对。 马新颖呢，你的新年读书计划是什么呢？ 每天收听87.6节目，听一听别人是怎么讲故事的。 这个我非常喜欢。听诵读小站，每天收听呢就有一个办法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每天87.6的诵读小站呢，在9点、11点、13点、15点、17点、19点，还有21点，一直到23点呢，一天是有8档这样的诵读小站的节目，每档是有3分钟，会有很多的人来给大家分享他们喜欢的书。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的好啊。还有什么呢？ 就是周六日抽出一天时间去图书馆或者书店阅读我喜欢的书。第三个是假期看同学和老师推荐给我的书，看完之后写一些读后感，发表一些自己读后的感想。 嗯，哎，他这个读书的计划很立体哈。我觉得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这样，我觉得是三四年级、四五年级这样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借鉴一下。 对，都可以达到的。 嗯，而且他说了要写这样的读书笔记，您觉得写读书笔记是不是对孩子们理解一些书啊，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当然非常有帮助。 嗯，也是帮助他们来记住一些这个书中的文字。 对 对, 对。 嗯，那六年级的姚冉同学呢？ 嗯，我每天放学回来坚持读一至两个小时的读书 啊、 哦、然后 一到两个小时每天 然后并且在我的读书日记写每天的感受。 哇，你有读书日记呀？ 嗯， 每天都在写吗？ 我就是午下的时候才开始写的。 哦，从五年级下去啊，你这个专业术语我有点不太懂。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可能是从这个四五年级开始，可以让孩子们培养一些这个读书的日记呀、读书的笔记呀。嗯，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而且呢，我们也听出了不同的年级的同学，你们在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希望一年之后，或者不，希望一个学期之后，你们再来回听今天的这期节目，你们可是面向全部的听众朋友们来承诺和这个向大家说明，我这一个学期是要好好读书的，这一个学期之后一定要读完这么多书，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监督着你们，也希望你们今后呢有更多的机会把自己读到的书来诵读小站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发现啊，这三个孩子真的都是对读书有很多自己的看法，也非常喜欢读书的孩子们。也希望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向大家来倡议一下，在新的学期每一个同学都要好好读书，读更多的好书，并且把好书分享给我们。那三位小同学，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说的吗？有没有说来发一个倡议，跟让更多的小朋友跟你们一起读书？ 我就说一下我即将读的书吧。即将 哦，即将读的书，那可能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太够了。那在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三位小同学呢还会走到我们的录音间来录制你们读的这些书和你们的一些读书的感受。也希望因为有你们今天的做客直播间，让更多的人爱上读书，让更多的和你们同龄的人爱上读书。因为就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到现在为止我能随口而出来背的那些古诗，来读的说的那些课文，说的一些经典的句子，其实都是源于我中学和小学的时候背的一些课文，其实这个时候呢，是可以说是你们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也是你们知识储备最好的阶段。也希望你们三位小同学在今后的读书道路上呢，读更多的书，也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好书。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石景山实验小学分校的老师和同学来到诵读小站。我们今后呢，将会有更多的机会邀请大家走到直播间，或者走到我们诵读小站的录音间来录制自己喜欢的书。那大家接下来将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我们最后呢用一段音乐结束今天的节目，赵赵的声律启蒙。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也欢迎大家在平时呢关注诵读小站节目，我是静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我们下周再见。 烟香楼，软土穷，白色对黄铜，烟对歌，一对铜。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